Okay. Okay. 弟兄姐妹晚安，我们就先祷告。Okay. 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礼拜六晚上这段时间，也求你帮助我们借着今天晚上的读书会，更加明白你的圣灵如今是如何在我们中间运行，在你自己的教会，你儿子的教会之中运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OK， 今天是圣灵论第四章第二部分，有几个不同的主题。圣灵的喜是不是有不同？圣灵的喜，复兴是什么？或者台湾基督徒习惯讲的灵风再起等等。还有圣灵赐下的目标，最终的目标是什么？最后领受圣灵到底是什么意思？稍等一下。可以把你的视讯打开吗？OK， 这是读书会，大家，我觉得今天好像出席的人应该都有读，我觉得你们应该都有读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第四章，第四章好像很多，其实很多基督徒会有的问题在第四章有出现，或者 Ferguson 有解释。我没有很仔细，我现在没有很仔细看中文版的，我不知道它翻译上面会不会造成一些困扰。我好像教材上有问说什么是奥卡姆的剃刀 ，Occam's Razor， 大家知道他在讲什么吗？奥卡姆的剃刀，这是一个用词，就是形容。通常如果说一个问题有许多的解决，似乎有许多的解决选项，通常最正确的答案是最简单的答案。或者最简单的答案通常就是正确的答案，最直接了当的选项就是最正确的选项，这个意思。奥卡姆的 Occam's Razor， 所以他在这边特别是讲到说，如果你要解释有不同圣灵的喜，有些是基督的喜，有些是圣灵的喜等等，这是过分解读圣灵的工作或圣灵的浇灌。他在这边主要的讲的就是说，使徒行传第二章那边所形容的圣灵用可见的方式在五旬节浇灌在耶路撒冷教会上，这个有其历史的独特性，是不可再重复的。但是这一个用眼见的方式所表达的圣灵的浇灌下来，和我们所领受的圣灵的喜、圣灵的浇灌是同样的，因为是出于同一个灵。如果你要，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找到其他的经文，然后再来解析是不是有不同的喜或者不同圣灵的喜，就是过分的解读。对，我们虽然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处境下领受圣灵。但是其实那个原则很简单，既然我们领受的是同一个圣灵，同一个基督，那么就是同一个喜。Okay. 这一段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76页有引用 James Dunn 的写的那一段，我才不知道要翻什么。 我看一下哈。 好。 哦，因为他之前有讲到是有人说，那个好像有人会说经文从字面看来，好像有些喜是基督施洗，有些喜是圣灵施洗。James Dunn 这个，我觉得他引用的就连那个原文，Ferguson 引用的，我觉得他引用了一段很，我觉得这不是翻译的问题，我觉得是 Ferguson 自己引用的这段。他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当这个字眼在圣经中出现的时候，其实都不是，特别是只是谁在施行洗礼，而是讲那个施洗的元素就是圣灵。大概是这个意思。大概引用这段的意思就是说，你很难说哪一个喜事，特别是基督施的喜，或哪一个喜事，特别是圣灵所施的喜。所以在这边主要强调的就是说，五旬节第四章的第四章的题目就是今日的五旬节。也就是说，在我们信仰里面，基督徒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五旬节这件事是不是这个事件是不是可以重复的？甚至会有，就是五旬节在耶路撒冷那天所经历的事情，应该是圣徒在各处各地各个时段都要追求的目标，就是要五旬节再次显现。他这边讲说，五旬节我们要有一个，概念来理解，就是它有它的救赎历史的意义，也有它，所以这个在救赎历史上，它是一个单一独特的事件。但是之所以是它这个单一独特的事件，它也揭开了一个新的纪元，我们可以这么说。所以就此来说，其中有些元素的确是，必然会在教会历史之中，在时空之中在重复的。OK。所以，五旬节本身这个事件不可以再重复，因为它只有一次。哎，但是这个本身所代表的，所以你不应该要寻求，好像要有火，要有震动，要有那种属灵的经历，或者要说方言。OK，等一下我会解释说方言呢，因为说方言似乎是有重复。如果没有风，没有火，没有那个大的声音，似乎说方言这个元素是有重复。有重复性的，但是，Ferguson 在这里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如果我们仔细读，就是这些说方言的经文，我们应该在《使徒行传》1章第8节的架构下去读，也就是这是讲，福音的大能，耶稣基督的福音，为耶稣所做的见证，透过圣灵所做的见证，如何指标性的，首先在耶路撒冷发生。然后再扩充到犹大地，到耶路斯，到撒玛利亚，然后到地极。那这几个地方，我们应该是上次有讨论过，该撒利亚、撒玛利亚和以弗所。在 Ferguson 的解释之下，就是代表了，使徒行传1章第8节所指的耶稣基督的见证，借着圣灵的见证扩张到地极，所以就连说方言都不应该，应该是说，在这里 Ferguson 讲的就是，在这几个地方发生的说方言，如果是对应《使徒行传》1章第8节，那么其实你可以说，这个是同一个，五旬节事件。但是有在不同地方的情节，但是就算是如此，它仍然有它的救赎历史的独特性。我们不应该期待它既然已经扩充到地极，而这地极由以弗所来代表，它就不应该不断的在历史中重复。应该或者用另外一种方式讲，在这四个地方所发生的事，其实是同一个五旬节，同一个不可重复的五旬节，这样子。 所以说方言特别在这四个地方，撒玛利亚没有特别提到，但是很可能有这个在这四个地方出现。那么这也就是我觉得这个就为什么我们可以比较能够理解在哥林多前书那边的教导，为什么保罗特别的强调说方言这个恩赐不应该在教会中实行。他说特别是如果没有翻译，也就是说不管我们怎么理解哥林多前书关于说方言的教导，但是至少这是一个最基本点，保罗认为说方言这个恩赐不再是一个教会一定要有的，一定要重复出现的，才是真正领受圣灵的记号。这个是至少我们能够说的，我相信灵恩派的弟兄姐妹也必须要至少他们要承认这一点。对，武大哥修燕姐你们那边 OK 吗？关于圣灵充满，充满圣灵和被圣灵充满这两个字眼是其实在那个希腊文里面稍微有点不同，一个是比较被动的，一个是主动的。Ferguson 在讲到说这是一种持续事件，或者说应该是一种我们就说是常态好了。不管是人充满圣灵或者被圣灵充满，对基督徒来说，对有基督的人来说，对有基督的人来说，这就是常态。OK， 然而，我们也认知 Ferguson 也认知，有的时候圣灵会特别装备某些人，为要见证基督，这个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但这并不是一个，就是像圣灵会赐给每个人不同的恩赐嘛，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被圣灵充满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额外经历或者加分的进阶的经历，有些基督徒特别有的，而是每个基督徒的常态，应该就这么说。所以如果你是基督徒，如果你有基督的灵，你就必然结出圣灵的果子，你就必然是被圣灵充满。OK， 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五节提到说，如果我们是靠圣灵而生，如果是圣灵重生的人，而哪一个基督徒不是，就是要依靠圣灵行事。那么，如果你是依靠圣灵形式，你就是被圣灵充满，你就是有圣灵的人，并不是一个特殊的经历。Okay. 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问题？这是读书会，大家可以多一点发表意见。没有吗 ？OK， 那我们继续看下一个段落，它是复兴 revival 或者灵风再起，台湾基督教吹起一股灵风，教会中吹起一股灵风。五旬节我们可以说，在救赎历史上的意义就是开启新约时代或新约 纪元的复兴。这复兴是什么呢？主要是不是这些所谓的灵恩现象或者灵恩经历，最中心最中心的是，如果你是真正受圣灵所浇灌，你不见得会说方言，你不见得会有火一般的舌头出现，你不见得会听到风大声的风的响声，但是你必然会什么叫人认罪悔改，你必然会隶属于一个教会，开始建立一个教会的生活模式。Okay. 然而有这个 spiritual revival， 有这个属灵的复兴，并不解决所有的问题。这句话其实换另外一句话说，蒙召得救的罪人并不从此就不犯罪，这是另外一种表达的方式、right? 例如哥林多教会，它有各式各样属灵的恩赐，但是他们也同样的有，甚至你可以说是因为有这样属灵恩赐而带来属灵的骄傲。Okay. 这边我看一下中文是在哪里。这边在第78页中文版下方说，这个新约时代复兴几个重要的特征，就是认罪悔改，产生对上帝的敬畏，以及对教会生活理想模式的细节性描述。我看一下它中文英文是怎么讲。Detailed model of what church life ought to be. Okay, good. 也就是说，如果说你要经历，他在这边有提到认罪悔改，产生对上帝的敬畏，这个通常是比较什么个人的经验 ，right? 每一个人都需要经历，为自己的罪认罪，每一个人都要自己归向上帝悔改，每一个人也要敬畏上帝。但是这一切都是在一个集体的处境下发生的，在教会的处境下发生。我们习惯说个人灵命的更新这一类的言语，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想，按照使徒行传的描述，圣灵的复兴肯定都是在教会的处境下发生的。因为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对，不会不是在，所以会带来一个就是教会的生活。OK， 我之前我们说成圣 sanctification， 我们在尤其在三一论里面开始有讨论，成圣是特别归结于圣灵的工作。成圣如果没有，就是对我们来说，就是成圣必然就是印证圣灵的工作在基督主的身上。但是我觉得神学家在讨论成圣的时候，有一个 aspect， 有一个层面似乎比较少人讨论。也许我还没有读那个 Kuiper 的圣灵论，也许他会在这上面讨论比较多，我不知道。但是就我看到的，就是大部分的成圣或者走天路这条路，这个当讲到成圣这个 doctrine 的时候，比较少人提到这个集体性的层面，就是必然有一个集体性或 ecclesial 教会性的层面。必然成圣，我们都大多是以为个人比较倾向那种个人做得救的功夫，个人练功。但是这个练功，不管你要怎么理解，必然是在教会中发生，必然是在弟兄姐妹连结，必然是在彼此督责、彼此教导，越加联合有基督身量，以弗所书四章还是三章那边所讲的。OK， 而教会这边也间接提到一个重点，他这边 Ferguson 有提到说教会总不会缺圣灵的恩赐，但是在某些时候爱德华兹这边有提到圣灵会特别恩赐给教会，这就是所谓的复兴 Revival、okay. 某些时刻，我想因为 Edwards 他自己有经历好几次复兴，所以他会特别在意这一点。那我们必须，这也提醒我们，或许他们经历复兴是因为他们特别热切祷告求复兴，那这个是我个人也需要悔改的。我必须说我没有特别的，也许在我们的处境里面没有人特别教导，没有人特别强调好事这件事情，就是求教会的复兴，弟兄姐妹属灵的复兴，这个复兴是甚至就是说可见的，可以做见证的，世界可以看得到的这种复兴，我必须说我没有很，我的祷告生活中没有很迫切的求这件事情。但是你会发现当有复兴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因为有基督徒在迫切的为这件事，不断的为这件事求。OK, 这段大家所以复兴他在这边最后有提到说有个人的层面嘛，当然就是叫人知罪悔改，那在教会或者救赎历史的层面，就是叫更多人信主，带人进入更可见的，尤其是可见的，看到有大批大批的人进入上帝的国度，教会的扩张是在时空中的扩张。他这边用的是，如果说五旬节是这个新的救赎历史上的一个新的开始，开启了圣灵的时代，好了，我们这么说，那么他如果是，那么我们应该理解，虽然五旬节本身这个事件不会再重复，但是他这个地震所引发的地震却在时空之中如今仍然不断的扩张，这个震波仍然不断的扩张，一直到主再来那日。 OK, 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问题？修文姐，你们那边 OK 吗？ 我问一下牧师哈，刚刚讲说那个就是有些时候圣灵的恩赐会在某个时刻，比如说因为我之前就有听说过，就是有一个教会的复兴，那是因为那当时那个教会就是那个牧者就很有医治的恩赐。所以变成就是很多的信徒就是得着医治，然后就整个也带动了教会的复兴。那刚刚牧师想说可不可以求这个复兴，因为如果我们得不到，就是因为我们不求，那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是不是也可以提醒在目前的教会的当中，其实也是可以求一些特别的恩赐，是吗？ Yeah, Ferguson 在这边最后一段，如果不求圣灵降下彰显他大能的神学，就不是圣灵的神学， right? 我们当然 Yeah, 我们应该求，但是我不太确定我会求医治。我们就用 Ferguson 在这边提醒我们的那个复兴的记号，不是医治。他说圣灵的大能，他从来不是讲神迹奇事， 他从来在这边没有。他说的是什么？叫人认罪悔改，就是叫人重生嘛。那因为经历医治而有更多人进到教会，我不太确定这是 Ferguson 在这边讲的复兴，那比较像特会。你要分辨，就是说因为经历这些东西，不管是再怎么神奇，而且我们也不会否认这背后会有能力，但是这能力从哪一个灵出来，我们先不评估，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不见得就是复兴，而且我会说应该都不是复兴，如果不能够叫人认罪悔改，真的重生，活出基督的样式，你会发现这种模式通常就是不断的在追求下一个经历，下一个医治，下一个，对。OK， 目标，圣灵赐下的目标，我们可以看到他说这边五旬节事件本身有两个层面，它是用维度，原文是 dimension。他说有一个不会再重复的一个特有的独特的救赎历史的层面，当然可以重复的就是个人救赎的次序，也就是说叫人认罪悔改重生得救，称义成圣得儿女的名分，最终得荣耀。这个 water salutis 这个层面是因为圣灵的赐下而不断的重复的。Okay. 圣灵也是恢复这个堕落世界的荣耀，好叫世界，而这个世界就是上帝展现荣耀的舞台，这是加尔文的概念。我们会说，如今我们得到圣灵印证的人，这个荣耀在今天的世界上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的。Right? 所以我们不应该以为这个恢复这荣耀就是我们的教堂要越来越荣耀，我们的事工要越来越大等等这样的荣耀。Right? 但是有一天这个荣耀就必然要成为眼见，但是不是现在。现在是属灵的，有一天就要是成为属灵的肉体的，属灵的身体的。而基督差遣圣灵就是恢复上帝在人里面的荣耀。如果基督他就是神本体的真相，是他荣耀所发的光辉，那么我们按照主的形象被重新造的人，有他圣洁公义和知识的人，怎么样反映他的荣耀呢？圣灵是如何工作，就是圣灵差遣，基督差遣圣灵进到我们里面，然后恢复这边 Ferguson 讲恢复上帝在人里面的荣耀。那我们可不可以思想一下这个 mechanism， 这个工作的方式是怎么样工作，把它具体一点， 复制基督在我们里面的。 OK， 怎么样复制基督在我们里面，我现在讲的就是这个 mechanism 是什么，这个工作程序是什么，圣灵如何复制基督在我们里面。当我们可以这样讲，圣灵复制上帝的形象，基督的形象在我们里面，而基督就是上帝的真相。 OK， 我们可以这么说，但是圣经是不是有给我们一个更具体的更具体的描述，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 就是凭着信心，然后依靠圣灵，然后也透过真理的教导， 就是仰望基督，然后越来越有，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成圣，然后越来越有基督的模样，就效法基督。 Yeah. 然后做父神。 其实你要归宗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仰望基督。仰望基督，希伯来书十二章，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一位耶稣基督，或者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OK, 他说，我们是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反照，结果是什么？就变成主的形象，荣上加荣，越加的荣耀， from one degree of glory to another, 如同是从主的灵变成的。这个就是我所说的圣灵，我们都可以说的也没有错，圣灵在我们中间复制基督的形象，复制上帝的荣耀等等。但是怎么做？仰望基督，圣灵就是借着我们仰望基督。那仰望基督再说的更具体一点，就是刚才修恩姐所讲，就是所有一切恩典的媒介越加认识他。因为你这个仰望不可能很抽象，你也不会具体到放一个基督的图画放在墙上你仰望他，绝对不是这样子 right? 所以什么是仰望他？透过他的话语。怎么透过他的话语？透过你自己读他的话语，默想他的话语，透过上帝在他的教会之中，透过他所指派的人，委命的人，在他面前宣讲耶稣基督的道，而你在他面前聆听耶稣基督的道，就是这样子，是这样子，凭着信心仰望那福音的荣耀，在我们基督的面上，有一天，如果我们在地上是如此凭着信心仰望他，透过他的话语，依靠他的圣灵，越加的认识他，越加的爱他，有一天我们就要与他面对面，眼见他，变得和他一样。所以这个 principle 在地上已经开始工作了 ，right？ 将来在天上还要继续的工作。老约翰在约翰一书三章那边讲的，将来有天我们要看到他，就要变得像他一样，因为我们要得见他的真体。而我们现在就是凭着信心得见他的真体，因此荣上加荣，越加有他的荣耀，越加有他的样式。所以这个圣徒，你现在可以，我觉得现在可以帮助我们。为什么我们会说，如果我觉得改革中是最圣灵的，最灵恩的？我们就总合一下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好。如果你在教会里面使用一切恩典的媒介，然后圣灵在这个教会中工作，那么你必然会越加认识他，你必然会借着讲道，借着教导，借着团契，你必然会越加仰望他，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就越加什么连结，越加有基督成长的身量，就此越加连结于手。OK, 你就越加荣上加荣，越加反映他的荣耀，越加有他的样式。用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的话。手赐下圣灵的最终目的，其实就是复制上帝的形象，叫人有基督的模样，就是领受圣灵，被圣灵充满，被基督的灵充满的目的。换一句话说，赐下圣灵的目的就是要成就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施行救恩。我们再回想救恩在圣经里面是另外一个字眼来形容救恩是什么？新创造。Yes, 如果上帝起初的创造就是要我们有他的形象，按照他的形象，而我们在堕落之中失去了这个形象，或这个形象受到破坏，那么救赎不外乎就是恢复，叫我们重新做人，恢复上帝的形象，复制上帝的形象，这是透过圣灵施展在每一个属于上帝的人的身上。 这个又跟我们之前有提到的概念，救赎的成就和救赎的施展，或救赎的获取和救赎的应用，这个概念。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如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只在十字架上说了成了，甚至说了成了，那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若他没有升天，若他没有领受所应许的圣灵，再将他浇灌下来，我们就无法领受他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而这救恩不外乎就是叫我们活了过来，叫我们成了人，叫我们有上帝的形象，或复制上帝的形象，叫我们越加有基督的样式。OK， 这个，我觉得其实很多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困难的概念，但是我不太了解为什么这么多弟兄姐妹讲到圣灵的工作，都把它讲得好像很玄，然后好像讲得很复杂，然后不断的追求，可是总是求不到那种感觉。不知道。好吧，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OK， 最后一段是他叫 receiving the spirit， 领受圣灵，所以圣灵是给予我们的，也是我们所领受的。OK， 但是这个是什么意思？怎么样给予？怎么样领受？这边他特别提到说，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在罗马书第八章，更具体一点讲，就是凭着信心。如果说我们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就是我们就是领受圣灵。所以在加拉太书三章那边特别讲说，领受圣灵其实就是信福音。他这边讲说，第二章他问加拉太人，就是可能被一些假教，不是假，从耶路撒冷来的那群人，割礼派的割礼党的人，可能就是说你们领受了圣灵是因为行律法，还是因为信了福音呢？你可以看得出来，在保罗的概念之中，如果你信福音，就是领受圣灵的。OK， 那赐给你们圣灵，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你们领受了圣灵的异能，是因为你们行律法呢，还是因为你们信了福音呢？所以 faith 信心和圣灵的赐下和领受圣灵是分不开的。Okay. 我们是凭着信心领受耶稣，就是领受圣灵。这个其实听起来好像也是另外一个非常简单直接了当的概念，但是在许多基督徒的理解之中，好像是我实在是不懂为什么就是好像是有个概念，就是说你可以信耶稣，但你不见得有圣灵。所以你要追求圣灵，好像信耶稣是基本功 OK， 可是还不够好。 No， 你信耶稣，你就是有他圣灵的人。罗马书八章那边讲的非常清楚，如果你们是属基督的，就有基督的灵。我没有基督的灵的话，你没有圣灵，其实你就是不是基督徒，不是属于基督的。所以有了基督，凭着信心领受基督，你就是有圣灵。反而一直，如果你真的有圣灵的话，你不可能是不信耶稣的。OK， 大家有没有问题、想法？这段，今天。 没有吗？下一章就是会讲到，其实就会讲到 Wardle Salutis， 他在这边讲说他的翻译是救恩的次序，这个就是会特别讲说圣灵将救恩施展在每一个人身上的时候看起来是什么样子，或者会有什么样的次序，如果你要这么说。所以你可以注意，讨论五旬节自然就是讨论救赎历史 Historia Salutis， 在历史中发生的事。下一章的开始就是我们的原则是先有 Historia Salutis， 先有救赎历史，才有个人的救恩秩序 Order of Salutis。 所以下一章会讨论的就是这个。 OK， 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分享？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还没有完全确定。Mark Jones 那这本新的书，那本新书《Knowing Sin》，认识罪，大概一个月前才出来的。应该已经确定就是会有中文翻译，然后我应该可以翻译那本书。所以 yeah， 认识罪，这是我们非常非常需要的一本书。他之前写信来问我说，哎，你们为什么不翻译？难道你们台湾基督徒不犯罪吗？我跟他说，我现在在水深火热之中，没办法翻译他的书，我在翻译另外一本很麻烦的书。不过看来这本书会翻译，看来我应该可以翻译这本书。我觉得像这样的书才是真正叫教会受益的。Anyway， 以心 OK 吗？没有问题吗？ 我自己是感恩的，像现在速度比较慢，所以再重回去看就觉得OK， 就是会更清楚，然后会觉得哎，现在就是理解上大图片上其实是抓得会比较快。 我没有很仔细的看中文，可是我觉得这张的中文翻译还 OK， 还不错，好像没有什么太大，除了他没有特别解释 Occam's Razor 奥卡姆的剃刀。吴大哥、秀燕姐，你们那边 OK 吗？你们觉得读这本书，以后遇到以前灵恩派弟兄姐妹会不会比较有帮助？有没有讲到一些就是我个人认为就是在现在的台湾教会里面时常会遇到的一些，那我们说理解吧，似乎就是有点偏掉的。 刚刚我们谈到的就是灵受圣灵，其实就是因为教会当中没有这样子的这个教法，因为你有了基督，你就有了圣灵，然后因为没有在就是这样子的教导，所以造成信徒就是会去求一些圣灵的外在的彰显，才认为他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其实变成说，这是教会还蛮严重，对灵恩派而言。那有一些的长者，那因为他们就是更没有在教会做这样子的一个被教导。所以变成有一大群的这个教会就是处在这种情形，然后就也没有什么更新，然后就会一直 每一个礼拜的祷告会就一直要求求复兴，求圣灵充满，然后求圣灵在弟兄姐妹上就是大大的运行，就是一直重复每个几乎好像每一个礼拜的祷告就其中一直在求这一些。这是看到比较严重的。 对，我会觉得，其实我都会觉得这会很悲伤，就是他们有一颗心，但是就是为什么我们刚特别就是提出那个问题，当圣灵降临，当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当圣灵的工作就是叫我们恢复上帝的荣耀，或者说用另外一种就是复制，叫我们效法基督，复制上帝的形象在我们心里，这个是一个很具体的事情。就是如果你仔细想，是一个很具体的事，就是我们刚刚所讲，借着仰望他，仰望他好像很抽象 ，no， 仰望他很具体，仰望他其实就是借着他自己的话语，借着他自己的见证，借着他托付给使徒为他所做的见证，越加的认识他，越加的仰望他，凭着信心，这些都是你可以做的。但是如果你只是为了要求一个很抽象的某种经历，或者某种记号，或者某种圣灵的充满，那个到最后真的都会，我觉得就会像那个秀英姐所讲，你总是追来追去，可是这么基本这么简单的事情你没有去做，你自然得不到。对啊，嗨博瑞，我们差不多要结束了，你们赶回来， 路况又下雨，所以比较赶不上，不好意思。 不会啊，幸福。我觉得今天的内容可能对你们也会，你们等一下可以听，就是那个关于一些圣灵的洗啊，复兴，什么是复兴？赐下圣灵最终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等等 ，Yeah， 谢谢。 OK， 好，我们好了，我们就今天就先这样子好了。那我们请宜馨，你让我们做结束祷告可以吗？ 主啊，你自己的救恩是全备的，你如此具体的在你的话语里面启示我们该如何的活，你也赐给我们在地凭信心生活所需要的一切，你给了我们你自己的灵在我们里面内住引导，这一切真理真的都是因着你自己的救赎的完成而白白的赐下，我们感恩，也愿你带领我们明天到教会敬拜的脚步，也求你帮助牧师在讲台上的传讲，再一次的帮助我们能够利用这蒙恩的管道，越来越像救主耶稣基督。祷告感恩，奉主的名， 阿们。哎，等一下，我问一下大家一个问题。我们明天开始讲那个何西阿书，你们有听过何西阿书的讲？